好，今天早上我们来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今天我把一些重要的要点都把它打印在里面，所以你们必须要有一份，必须要有一份，因为我们节省时间，尽量的，因为课程比较多，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学习。Children,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a copy of each, so that you can save some more time to writing down, but you try to memorize whatever we have going to show today.好，我们打到活页第一页来，我们要一起来诵读，神的话。We are going to turn to page one. Turn with me to page one. We are going to read the Ten Commandments. 好，我请所有青少年们，跟小朋友们，我们站起来。我们会一直念第一节到第三节。那 first commandment, second and the third commandment.然后我请弟兄姐妹，中文弟兄姐妹，你们从第四节念到第十节，好，来，请听我念哦。And God spoke all these words, saying, "I am the Lord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slavery." 第二念。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 You shall not make yourself a carved image.Or any likeness of anything that is in heaven above, or that is in the earth beneath, or that is in the water under the earth. You shall not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your God in vain, for the Lord will not hold him guiltless who takes his name in vain. 好，其他中文弟兄姐妹，你们站起来，你们念中文的。一二念第四。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游民以及他一切所有的。 感谢神的话，请坐。 阿们。 好，来，我们现在是进入十诫的重要性。Children, pay attention. We are in the topic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Significance means the importance, the importance, the significance or the importance. 十诫的重要性。然后上个星主日我给你们学了语境，有三大点，你们翻到活页的第一页来，对不起，活页的第二页，语境有三大点。第一点，十诫的重要性，它的背景，十诫的 background, 十诫的背景讲述非常清楚神与跟人的关系，不是模糊不清，是清晰的，是非常清楚的讲述神跟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We make cl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an. Ten Commandments make cl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an. 那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十诫重要性是完全合乎神的要求，是神的要求，不是人的要求，不是政府的要求，不是家里的要求，不是教会的要求，是神的要求。It's a requirement of God. It's notYour family requirement is not a school requirement, it's not a church requirement, but it's a requirement from God. 第三，十诫的重要性要满足神的标准，不是教会的标准，是神的标准 ，the standard of God, the standard of God. 这是三点，我们把它搞清楚。我给你们学这三点有个背景。然后上个主日我们学，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二节，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牧师要把那个黑字吗？给你们知道那个黑字，那个黑字是他的引言 （introduction）。这个黑字如果不了解清楚，没有办法了解那十诫。The bold text is the most important before understanding the rest of commandments， 因为那个是他的 introduction， 因为那个是他的引言。所以在上个礼拜，我给你们我们学了一个重要性，我们只学了一个重要性。我们上主要学的一个重要性里面有七点，那第一个重要性的主题我已经打印在你们的活页，你看到第一个重要性吗？好，你们可以不可以念一下来，念一遍，一二念。 第一个重要性 赐予被神救赎的使命。 Children, I want to go. First significance. The Ten Commandments were given to the redeemed people of God. 好，神的诫命赐给谁？ 被救赎的子民， 被神救赎出来的子民。所以那些没有被神救赎的，他们有没有资格去谈十诫？他们没有，有没有资格去批评？这不关他们的事情。坦白说，他们也理不清楚，理不懂，这不属于他们的，是神给他的儿女的。哦，我讲得很清楚，有七点，我用两三分钟时间过一遍。第一点是什么？我们看第一跟第二节，你们看黑字 ，look at the blue text, the bold text, look at the bold text. The seven points I've given you, 七点。第一点是，这些话是谁说的？神说的。因为你看到吗？他这里说第一节，他说神吩咐这一切话说，我这里说有没有吩咐？我上次礼拜跟你们说，这里的中文圣经翻译吩咐有没有吩咐这个字？ 没有， 应该说什么？神 一切的话， 这一切的话，神说这一切的话发言 ，God speak and God alter. There's no command, 没有神吩咐，明白吗？所以神亲自来说，我又说我又发言，这代表神在说话，不是摩西在说话，不是摩西写的十诫，是神写的。神说的，所以第一个要点是神说 ，God speaks, God Himself speaks, God Himself utter. 这上个礼拜已经学了。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神说什么话？以下的一切话，不是一部分，不是五戒，不是两戒，不是三戒，是多少戒？十戒，全部这一切的话都是神说的，很清楚，圣经讲得很清楚，不是含糊不清的。第三。他讲述神是什么神，他第一节二十章第一节他讲说神说，然后他解释这个神是什么神， 是耶和华。 我说耶和华是指什么？ 立约的神。 是 当神用耶和华，是说我跟这百姓有约的，我就用耶和华。耶和华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你们知道吗？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是第一次出现耶和华这个字。当时刻他已经预备要把人放 安排在伊甸园，所以神开始用耶和华。当神开始创造的时候，他只用神，是这个有区别，是很重要的区别。好，耶和华代表他跟他的子民说话，然后他说第四个要点是说耶和华你的神，有没有看见第二十章第二节？I am the Lord, your God, 你的神，你的神是你的，我跟你有个关系。这第四点，第五点，只是说什么？埃及发生的事情过了吗？已经过了的事情，神要提起已经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埃及受捆绑，然后经过红海被救赎出来。所以已过的事情，神提起。进入迦南地了没有？ 没有， 还没有进入。然后第六点，埃及什么地方？ 捆绑， 被最捆绑的地方。他们在埃及当时做什么？ 奴隶， 苦工，做苦工，做奴隶。他们是 slave， 被法老控制捆绑的，他们没有自由。然后第七点，神说把他们领出来，领出来就把他们救赎出来，救赎出来，总共七点。所以第一个重要性，神的诫命是给那些神已经救赎出来的人，已经救赎出来的人。好，今天我们学第二点。Today we're going to second significance。好，你们念来第二点，在活页第二页来，第一二念。第二个重要性，十诫是为了表明神是谁。Children want to come。Second significance, the Ten Commandments were given to show who God is. 神要透过十诫给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要认识他是谁，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要赐下十诫？要告诉我们他是谁。好，我们今天是过他的大义。我给你们一个例子，每一节里面每一节 First Commandment 第一诫、第二诫、第三诫、第四诫都是在解释他是谁。我给你们一个例子，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他告诉我们他是谁，他是祭邪的神，他是唯一的神，他是唯一的神，明白吗？所以他告诉我们他是什么神，独一的神，他是祭邪的 a God for jealous， 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是不可以。好，我们把今天我们要学的这有很多空格，你们小白你们跟着这些全部你们把答案写下来。我给你们看到第一个表明他是谁，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从救赎跟救恩的观点来看，我们从 redemption and salvation perspective of redemption and salvation 来看救赎跟救恩。第一个，好，我们现在要回去哦。十诫在第几章？ 在出埃及记二十章。 好，如果我问你们，十诫赐下要表明神是谁，请你不要告诉我，十诫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复活，那个不是他的背景，你明白吗？你不要告诉我，耶稣基督说还会再来，那个不是他的背景。现在你要必须要停在二十章，所以你要看，你要往后看，往后看，明白吗？你要从第一章开始看，出埃及第一章开始看。因为神一直在预备这十诫在二十章，所以你第一个，什么与什么摩西救赎以色列的神，你要认识这个上帝。这个上帝是什么？这上帝是呼召跟预备摩西救赎以色列人的神。出埃及记一章第二章，第一章跟第二章，神在呼召着这个小孩子。当时刻，如果你翻圣经，有人要把出生的孩子要把他杀死，你还记得吗？第一跟第二章，然后有一个孩子，有一个神用一个借神婆做什么？把他保护起来。 摩西， 那就是摩西。神很早已经预备着这个小孩，摩西还是那时还是婴孩。所以神就呼召着预备着什么，预备着这个摩西。所以答案是什么？呼召与预备。 What's English? Call the one who called and prepared Moses to redeem Israel. 这出现在出埃及记第一章跟第二章。你回头去看，当时刻其实法老王已经说要把这孩子全部杀死，神就借着借神婆，因为圣经怎么讲，就借神婆，他敬畏神，他敬畏神，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孩子转到一个方向去，让他不死。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偏偏是这一个人？谁在掌权？ 上帝， 上帝掌管。神预备着这个孩子，摩西可能当时还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神呼召，神也预备，神呼召也预备摩西救赎以色列人的神。是神在做的。 The one who called and prepared Moses to redeem Israel， 出埃及记一章二章。好，我们看接下来第三章，那是摩西已经长大了，他好去不去，去到什么荆棘那里，有没有看见谁引他去？神引他去。当时刻神告诉他什么？我要差遣你去，你要把我的 百姓从埃及那边救出来。所以第二个什么？神呼召了，神预备这个人，时候到了，神差遣。写下来，差遣。What's the answer? The God who sent Moses. 神呼召，神预备，神差遣。在第几章？出埃及记第三章。 黑男女。 会写差遣吗？没问题的。你们不要吓我，你们中文比我好。对吗？ 很像， 有点像，一点点像，不是很像。 差一个言， 还差一点点。 差一个言字， 差一个言呢？还有一个言啊。 言字旁，言字旁，言字旁， 没有，就这个， 啊，没有的吗？ 没有的吗？也不是这样吗？没有，没有，不是。 是吗？是这样吗？这个是不是这样哎？ 是。 不要怀疑你自己， 是吗？ 说实在， 我也不会了啊。 You are right。哈哈， 我们的水准不好。 所以God not only called, God not only prepared Moses, God also sent Moses。好，认识这个神什么神？神是呼召人的神。神是预备人的神，为了那个时间啊。然后神接下来是什么？差遣这个摩西。好，紧接下来哈，你们这时候必须要翻开了哈，不翻成圣经的话不熟悉。Children, turn with me to Exodus chapter 3, 出埃及第三章。Okay, verse, 第四节 ，verse 4。耶和华神看见，耶和华神见他要过去，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然后这里介绍了哈，介绍他是什么？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好，神如果有很重大的事情要做，你要发现这个是神一般说话的一个方式，他一定讲我是谁。所以这个救赎很重要。以色列从埃及被掳，然后被救出来，这个是神一个永恒旨意里面存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功，很重要的圣功。这是救赎的圣功，所以摩西是当时刻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神必须要用这个人。但是之前你看到仇敌要做什么？要把摩西杀死，也没有想到耶稣出世的时候，也是有法老要把耶稣杀死，希律王要，对不起，希律要把耶稣杀死，还记得吗？因为这重要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灵界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魔鬼知道，我们傻乎乎的。 蒙查查。 好，来，接下来我们看哈，那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知道神是 the one who call, the one who prepare, the one who send. Now, the next one. 他是什么样的神？ 听祷告了。 对，听祷告，听是听哈。圣经说神是听祷告的神，好，听不等于 回响应， 不等于应允， 听 不等于他应允。有些每一个祷告神都听，但是不是每个祷告神都答应。 是， 但是如果神答应了祷告，代表神已经听了。那有些祷告神不听，但是神答应了吗？答应了。什么答应？他不给你，不给吗？听了吗？听了。答应吗？不答应。那么神其实已经给你答案了嘛，给我答案了。所以这里是什么？为什么比这样的事情？你看第七节来，然后你们念第七节，一二念。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应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好，这个是什么神？ 看见， 听，看见，听见，然后应允的神。他不但只看见也听见，他也应允他的祷告。所以那时刻以色列人很苦，苦到每一天都在上帝面前祷告。所以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 Who got this? What kind of God is this? The God who hears.The God who saw, the God who hear, and the God who answer prayer. 看见、听见、听祷告的神，所以是听和应允，听和应允。The God who hear, heard, and answer the prayer. 是 到比亚康主题的方面，听 heard and answer。 好，第三章过了哈，紧接下来再看下去，我们看第六章，来，你们翻开，我这里已经给你们经文了。第六章 Exodus chapter 6。 神先做什么？他听了祷告，他也应允了祷告，接神应许救赎。神 God promise。The next one, the God who promised redemption. 神是应许救赎的神，他 promise。 如果神说他可以做，他愿意做，那么是我们放心了吗？肯定要放心。 He promised, he will promise, and he promised what he has said. God promised, the God who promised. 这个给你们答案了， promise。应许救赎的神，这个已经给了哈 ，promise。 哦 ，yeah，promise。 好，来，好，你们翻开第七章到十二章，你们看一看，第七章跟十二章，除了认识这个神是听祷告、应允祷告，然后这神也应许了救赎的这个神。好，七章到十二章，我给你们看，这个是讲什么？你们看看圣经出埃及记七章到十二章，它讲述什么？ 十灾。 十灾。好，这个是什么神？ 降祸。 行 公义的神。 行十灾。行十灾，其实神每一次在行十灾哦，你要记得有一句话非常有名，在出埃及记。他每一次告诉摩西，也告诉这些人，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对，我是耶和华。So that they know who am I， 我是谁？我是亚伟，我是耶和华。所以神要透过这些十次的灾难，十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告诉他们什么？我是耶和华。这是什么神？施行十灾的神，是神自己在做。The God who executed the ten plagues。 Executed， 施行施灾的神。十诫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神？十诫告诉我们，这个是不单只是呼召、差遣、预备、听祷告、应许、救赎，也是行施灾的神。好，接下来到十四章，看十四章，出埃及十四章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什么神？ I am who I am， 我是 公祭。 十四章当时刻，你看到神怎么策划吗？他等什么？等这些法老。等这个法老还有这些军士，他们来到什么地方了？ 红海。 来到红海的时候，他等到这个时刻，等到这个时刻，也等到以色列人已经上岸了，你有看见吗？在等，他正在等，正在等，而结果他们没有办法逃出来的时候，神才把红海 掩盖 盖起来。所以这个是什么？神要毁灭敌人。这是什么神？毁灭敌人的神。The God would destroy the enemy. 毁灭。 哇哦！ 所以当时刻，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看见神的毁灭，他们怎么？他们唱诗，他们赞美，因为敌人真的是被神毁灭了。所以认识这个神吗？这个什么神呢？毁灭敌人的神。The God who destroys children. What type of God you are believing? This God is destroying the enemy. The God who destroys the enemy. The God is actually execute these all the template, and also the God who destroy the enemy. 好，十四章同一个时刻，我们看见什么？神已经是施行救赎了嘛？把以色列人已经从成功从埃及救出来，经过红海，红海是一百个洗礼，然后进入旷野了哈。所以这是施行救赎。The God who redeem the people, redeem, redeem, here, 救赎，神的子信，神的百名，百姓，百名，神的百姓 ，redeem, the God who redeem。 The God who redeem， 这个是 destroy。嗯嗯， 好，这个是讲到有关救恩跟救赎。神是呼召预备摩西，差遣摩西听祷告，看见听祷告应允祷告的神，应许要救赎百姓，他就做到，他施行十灾，灭绝敌人，救赎神的子民。最后来到二十章，神做什么？赐下十诫。 God gave the commandment, the last one, the God who gave the Ten Commandments, give. 好，小朋友们，我们读英语一遍，弟兄姐妹你们跟着好，来、yeah. Children pick up your hand up. Number one. 跟着来，一二念。 The God who called and prepared Moses to redeem Israelites. The God who sent Moses to redeem Israelites. The God who heard and answered prayer. The God who promised redemption. The God who executed the ten plagues. The God who destroyed the enemy. The God who gave redeem the people of God. The last. The God who gave the Ten Commandments. So, this is how you know God. What type of God you're worshipping? 你敬拜什么神？这些我们所学的。好，我现在给你们两行，还有一个结论。今天这个结论很重要，很重要，你们要把它记起来，记起来，把它 use a nail, nail it to your mind, put it into your heart.OK， 怎么讲中文 ？New it， 把它 钉在我们的，是钉吗？ 新版上， 新版上。这两句话，我要你们把它记起来。 钉。New 的。New 的。 我们都是神所救赎的子民 ，Amen。 Amen。 我们有领受救恩，所以很多兄姐妹没有办法好好理解，所以行十诫的时候呢，要遵行十诫很纠结、很辛苦、很负担、很压力啊，也要遵行十诫，要孝敬父母哦。每个周日、礼拜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十诫啊？要谴责我们这一周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也没有达到神的要求跟标准，我们就很辛苦。我们要行十诫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那种喜乐的心，因为我们没有好好认识神。我给你们知道，救恩， Salvation is not the reward for obedience. 这个 obedience 是说顺服，救恩不是顺服的赏赐。所以我顺服，我要行十诫，救恩不是给我这个赏赐。Salvation is the 我要写 is the reason for obedience. It's the reason. Salvation is not the reward for our obedience. Salvation is the reason. 救恩是我们顺服神的理由。我为什么要顺服神？因为我被神救赎了，所以我愿意去顺服神。所以当我很纠结的时候，其实我不认识这个上帝。神不要我们心不甘情不愿去遵行，他不愿意看到这样。就好像说，我的太太师母不愿意看到我一个责任去爱他，他觉得很纠结。他说，你爱我，你是因为你没有用心的爱我，你只是个责任。救恩，救恩，我得到这个救恩，我要顺服神，这个是我顺服的一个理由，不是我因为得到一个赏，这个是一个功利的一个主义。 Salvation is not the reward for our obedience, but salvation is the reason for our obedience. 明白吗？清楚吗？把它记起来。我每一次不愿意行神的话的时候，我就告诉我，我被救赎了，我为什么不要遵行神的话？为什么？我有什么理由我不要遵行吗？除非我没有被上帝救赎，除非我不被上帝救赎。好好去思考这两句话，是我今天给你们的总结。我为什么要去认识十诫？因为它是赐给神的子民的，只有神的子民可以有十诫。第二个，我们今天学的十诫赐给我们是要认识上帝。你知道他是什么？他是谁吗？他是什么神？我们知道吗？每一诫的里面都告诉他是谁，每一诫。所以今天我们只写大意。救恩不是我们顺服神的赏赐，救恩是我们顺服神的理由，因为我们已经被他救赎出来。你知道神怎么做吗？你有看见神怎么做？我今天为什么给你们看这背景？有人要把摩西杀死，神的手在做工，神不停在做工，预备这个小孩。摩西那时候神呼召他马上顺服吗？ 没有， 他也是跟上帝很多的 argue 辩驳，有吗？ 有。 然后他每一次要去面对法老王的时候，他也不是在上帝面前哭吗？你知道上帝怎么做每一件事情？你看到上帝千辛万苦去做成就这个事情，为了什么？为他自己吗？为我们这帮人哦， 为了救赎 我们这不听话的人。 是， 我们懂粤语说顶心顶顶 的顶 啊，就是那种是说我们你是气父母的人，很生气父母的，这父母只是很纠结，这个孩子我看见我真的要把他掐死，不听话的，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劳心劳力，神最后做什么？我已施行我的救赎大能。好，你有没有想过？创造天地的神一句话把天地万物创造好， 是， 有吗？就是我们这般人哦，要这么样的辛苦吗？上帝不可以说 salvation is done，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可以。 It is finished， salvation， please enjoy， take it， 可以吗？ 可以， 可以。为什么这么辛苦？他是全能的神，他什么都可以做，他不用想一句，他讲半句话救恩就成就了，可以不可以？ 可以， 可以。为什么要用到耶稣基督这么辛苦啊？还要钉十字架，还要受苦，还要流血，还要给我们骂，还要给我们藐视，何必？何苦呢？神的救赎宝贝的不得了。如果我们不愿意遵行，我们在藐视这个救恩，我们在藐视，我们在践踏这个儿子，上帝独生子。Children, learn to obey the commandment of God, because that is the reason. It should be the reason of our. It should be the joy to obey. 喜乐的心去遵行。 Joy to obey. 我盼望透过这几堂课告诉我们，当我很纠结要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就要想想，救恩在我身上。有多重要，有多重要，我就要想，这救恩跟我是不是有关系？神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做了这么多的这些事情，有人要把摩西杀死，神怎么保护，神怎么做，一样一样知道成就。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站起来，我们祷告。 我请 David 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神。 Amen。 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这话语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 是 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 是 我们愿意追随你，我愿意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Amen。 用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Amen。 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名。 Amen。